叫做耶利亚，有人在传说他的眼睛看的是你更年轻。 担任助理制作，为刘文正选歌，把自己词曲的这首《耶利亚女郎》挑给了刘文正演唱。可是最红的版本还是他自己在1989年《梦开始的地方》个人专辑当中收录的版本。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陈淑桦，这三个字就代表了唱片品质的象征。这首歌叫《流光飞舞》。有时候我们因为近视忽略了亲情，而因为远视错过了爱情。 半冷半暖秋天，云贴在你身边，静静看着流光飞舞，那风筝一片片红，心中一片绵绵。

飞翔，路不断地向前生长，我的方向就在前方，追逐我的理想，新的方向，我的方向在前方，追逐我的理想，新的方向，我的方向就在前方，追逐我的理想，新的方向。 像一条大河，时而宁静，时而疯狂，现实景象一把枷锁把我困住，无法挣脱。这迷样的生活锋利如刀，一次次将我重伤。我知道我要的那种幸福，就在那。腰身剪碎，这有过的网，我要的一种生命更灿烂，我要的一片天空更蔚蓝。 城市的夜空中